场。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科技在人与健康的关系之间起到了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为大家介绍。 再比如说呢，就是说像我们在去年时候还提到过一个啊，就把这个有氧能力 啊 作为一个生命的第五个体征。 对对 啊， 第五大生命体征。我印象当中跟杨老师当时在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应该是把我们前面那四个都进行了一个包含 对 的一个体现嘛，就是我们这个有氧能力。 对，孟莹讲这个呢其实是特别准确的， 说明我理解了。 但是呢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从科学实验的过程当中得出的这个结论。 对，科学实验的过程我是无法给大家解释清楚的，这得靠严老师。但是结论我是知道了啊。 所以呢这就是说是我们有很多我们从生活当中和体育锻炼过程当中的一些概念啊，它都是大量的研究，通过医生和学者们的研究呢，最后寻找到了发生的一些问题可能的最基本的一些原因，最后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到人的生命的时候，说到心率啊，说到呼吸啊，说到脉搏，好像不以为然，那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体征。 对， 但是现在又把这个有氧运动呢加入进去， 有氧能力 好像就觉得怪怪的。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就像孟莹刚才理解的一点都不过啊，因为你想你的有氧能力它不就是你的心肺工作的能力吗？ 嗯，你的呼吸啊，你的脉搏嘛。 如果我们身体如果出现问题，你说你呼吸停止了不就要命了吗？如果你心脏停止跳动了你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这个有氧的能力呢，它表达的是一个心肺功能的状态。所以你心肺功能的状态就决定了我们人体维持生命的能量是不是有足够的能量来保证它。所以你看这都是从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得出来的。再比如说呢，其实我们讲到的一个呢就是那个库珀。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印象，这个库珀。 有，有氧运动之父 啊对， 我们经常会提到他。 对对对，有氧运动之父，他其实呢这里头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从大众化的角度来讲呢，最简单的就是他提出来一个人体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要活出一个长方形的观点。 长方形， 对， 我们生命全周期过程当中， 对， 长方形。 您知道长方形这个含义的背后是什么吗？ 我不能理解。 其实它是从一个坐标系的角度讲的。比如说纵坐标呢就是人的健康，人的体能和人的功能。横坐标呢就是人的生命 年龄， 就是人的年龄啊。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健康也好，体能也好，或者说你的身体的功能也好，肯定是走下坡路的。 对呀、啊，那它怎么能是长方形呢？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健康，它这里头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就要让这个下降的趋势呢变缓 啊。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对， 在我的比如说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些控制的话，我可以让它保持平稳，甚至说是有一定的提高。 对， 那也就是说我间接的已经理解了。 对呀、啊， 库珀就是有氧运动之父库珀老师他所说到 的 这个长方形的观点啊。 对，那也就是说，说白了，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功能还能够自理，不去求人、 啊、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 嗯，对、啊、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到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年纪大了啊， 对， 会有一些疾病。 对， 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年纪大了，我们看到他是我们叫寿终正寝， 对， 属于自然离世的，我们会觉得这个老人真的是比较的幸福，因为他没有受太多的罪， 对，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年纪没有太大，但是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一直伴随着， 对， 然后最终呢可能也是因为某一些疾病导致自己离世的，我们就会觉得他最后这几年真的是挺难熬的， 没有质量。 对，我们一直说没有质量嘛， 对， 那他就没有达到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长方形的这种方式。 对， 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的那一种，就虽然年纪也挺大的了，但是他其实是处于一个长方形的方式最终离开了这个人世啊。 他是用一个长方形呢来形容我们人的一生，我们都需要关注这个健康、 嗯、 而且呢我们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运动的这种手段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功能。所以孟莹刚才讲到那个寿终正寝，恰恰是他的另外一本书的中文译本的名字。 库珀老师不收我做学生真的太遗憾了。 因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刊出过一本书，那个就叫做，其实这本书是真的是在健身领域当中呢算是一个经典 宝典了、啊、 宝典了，它叫有氧运动。 对， 所以你看这个里头呢它背后也是有很多科学研究的、 嗯、 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讲过，就是终身的高功能理论。 嗯， 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比如说我行走的功能，或者说我要坐的这个地方，我有没有能力把我的这个一个物体呢从桌子上搬到书架上， 嗯， 我身体有没有这种搬动的功能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功能呢它的背后呢它是由你身体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嗯、 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行走的功能，你有没有奔跑的功能，你有没有举重物的功能。那么他这个学者，两个学者的研究呢，他是用了一个呢就是功能存在的好还是不好和功能丧失的这个情况的严重程度，他做了一项研究。那么他就发现呢在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人一生当中呢形成身体功能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黄金时期啊。 对，也就是说你在儿童青少年时期你有没有好的生活方式，有没有积极参与到锻炼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你的身体的功能状态。这个功能状态呢包括你的比如说速度也好，力量也好，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攀爬的能力也好、 嗯、 或者说的呢躲避这个风险的能力也好，说的直白点就是逃生的能力也好、 嗯、 那么这个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 你能够建立的很好的话， 对，那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相当于你银行里的存款有多少。 嗯， 然后到了这个青年再到成年以后呢，人就开始慢慢的要走下坡路了。 嗯， 所以他的这个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在这个人成年到老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在任何时间开始体育锻炼都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功能呢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嗯， 那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革命不分先后，你只要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只要改变你的性生活，你就可以使你的身体的功能呢能够尽可能的保持在你这个年龄段相对比较好的水准。 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库珀的观点长方形 尤其是下面的这个横坐标轴年龄给它更具体化了。 对，因为它在年龄这个横轴上呢，还有一条虚线呢，就是功能的这个阈值。 嗯， 这功能阈值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你有这个功能，到了这个虚线下面就是没有这个功能了。那这里头就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呢可能50岁中风了，那你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对， 那这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功能全部丧失或者是部分的丧失。而这个丧失和全部丧失呢，大家不言而喻都能够知道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是， 所以说呢，它这个理论呢就告诉我们呢，一个呢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呢一定要注意体育锻炼， 嗯， 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到你的成年，一直伴随到你的老年，直至呢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定要多动， 嗯， 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保持住你身体的功能，在你每个年龄段都能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 嗯， 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幸福的吗？因为我们就是刚才孟云讲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的功能不能够维持住你的身体，那你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幸福感的。 对，生活质量啊，会大打折 扣，生活质量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不单纯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质量。 嗯， 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五彩斑斓的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啊，我们能和这个社会脱离关联嘛，啊， 所以你看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成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同生活，今天你遇到了吗？ 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它还有一些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呢，它的一个简单的理论。你比如说，就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体育锻炼对身体的影响是好的， 嗯， 我都也希望呢能够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但是现实的层面上呢，你很难迈出这一步。 这是为什么呢？ 即便你能迈出这一步，你也很难再坚持走下去第二步和第三步。 就是科研人员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 对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来讲，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呢的一个朴素的感觉。比如说我头疼脑热了，我知道我要去看病，我要去吃药，嗯，但是在你没有头疼脑热的情况下，没有身体的一些异样的感觉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很健康，好像锻炼跟我来讲呢是可以有也可以放一放的事情， 嗯， 甚至也可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嗯，但是如果你身体有了某种状况了，你就有一个感觉，我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得不动啊，我要赶紧动起来啊， 不得不动了。所以这个呢你看，它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呢，它研究人的这种行为理论，特别是在健康这个问题上呢，它就发现呢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它叫潜意向阶段，就是我有这个想法， 嗯， 然后呢就到了意向阶段。意向阶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了， 嗯， 最后呢才是行动阶段。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在前面两个阶段。你如果说你就跟学校很多的学生似的，你问体育课体育重要不重要，他说一定很重要，体育课好不好，很好，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呢，不一定。 嗯， 其实我们现在大众体育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中青年这个群体来讲，你要问他说健身的这个问题呢，他一定给你讲的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能够坚持去做健身的，而且在健身过程当中能够科学的合理的健身的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这里头呢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呢你从你的想到你去做，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所以这里头就需要有科学的锻炼的一些观念的介绍，就像我们的节目。 对 啊， 当然啊，就像严老师说到的，这方面也给大家做出了研究，而且这个研究其实也是挺早就已经有了啊。 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朋友还是迟迟没有行动起来呢？我觉得可能的确就像杨老师说到的，我们没有到发生的那一刻的时候，大家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意识的。而我们又不断的去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把这个意识去提前，像我们说的，现在这种大健康的理论， 对 啊，是我们未来要给更多的朋友去灌输的，要让更多的朋友去理解的。我们在未病先防的这个前提之下，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是不需要等到真的发生疾病的时候，到医院去感受那种紧张情绪的啊。这是我们之前和杨老师曾经探讨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科学理论或者说叫科学的研究，已经发觉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问题了，也并且给大家去做出了一个介绍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用科学技术的方式在我们的运动健身上啊进行一些帮助， 对， 有可能会让大家把这个意识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善。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嘛，科学技术对于运动健身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 嗯，没有错，因为这就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对， 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其实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使我们的功能变得更加的强大了。那你像人的这种触觉也好，或者说人的各种各样的听觉也好，其实有很多都是科学技术在帮助我们。 嗯 啊，你像到了医院，你像那个大夫带的听诊器啊，它就使你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嗯， 当然你说没有听诊器的话呢，它怎么能够很清晰的听到你的心脏的跳动呢？ 那只能用我们当年的望闻问切了。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科学技术呢和运动健身之间呢，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反正刚才想到的一点，当然像杨老师说到这些，可能是更多的已经是普及化了。 对 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反而没有去特别的关注，说这些科技的力量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嗯， 我刚才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其实参与运动，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可能关注了一些科技的产品。 对 啊，健身科技的产品融入到他的健身当中，反而刺激了他能够继续去坚持锻炼。 对， 又或者说是他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通过这些科技的影响，哎，让他发觉了这个健身是很有趣味性的。 对，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我们潜意识也好啊，意识也好，到行动的这几个状态，就都可以很快的过渡了，直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行动的状态嘛。 没错。 嗯， 因为这个刚才孟莹讲到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 嗯， 而这种状况呢，给我们的是一个有科学背景下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是量化的一个结果。 嗯 啊，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孟莹你怎么去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身体的变化。就是你比如说我去运动了，像刚才你讲的，也用了一些科技的 APP 的手段了，那你怎么去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用哪些的方式来看？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运动手环啊，它把我的心率的变化，我跑了多少时间，多少距离，全都已经反映出来了。我这是上一次节目当中听杨老师说过嘛，我运动前看一下，我运动后看一下我这一下就知道我今天的这个运动的收效了，然后我再把我最近这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健身手环记录下来的这些做一个对比，我就可以看到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收获，又或者说是我最近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起伏变化，可能都通过我的这些记录就能反映出来啊。 对，其实这里头我想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您在看你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更重要的你要通过这个变化呢来帮助自己。 对， 所以来帮助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可能就有几个很基本的问题必须要注意的。 嗯，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的提出，就跟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我们对这个身体健康的理解也好，它有研究的成分在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说人的应激和适应是一对儿， 嗯， 还有一个人的稳态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变化的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才孟莹你讲到的，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运动 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人的一个应激。但是如果你坚持一段时间呢，它就会产生适应。所以你看，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里头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应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这些健身手环，用这些可穿戴的 APP 的设备，我们要去关注它呢，它背后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它是源自于人的生物学的这个特点，就是应激和适应。所以你的这个变化呢，一定是上台阶式的，而不能是爬慢坡式的。第二个呢，其实刚才孟云讲的过程当中呢，我想问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嗯， 你比如说刚才孟云提到我运动前和运动后，这就是运动前后的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固定时间看距离，固定距离看时间，这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用时间的方式，用距离的方式，我就可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刚才孟云提到的用这个 APP 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我们要获得身体的相关的信息的问题。那获得这个相关信息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那这里头就有了科学技术，比如说有传感器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我信息收集怎么去分析它的问题， 嗯， 所以你看这个背后它都有很多科学的技术的含量在里头。 对， 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些的话呢，仅仅是我看看我今天跑了心率是多少，如果你没有一个过去的积累的这个概念，可能也就是到此为止， 每天就这么看 一 下， 就这么看 一 下， 就忽视它了，忘记了啊。对， 所以你看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科学技术的背后呢，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变得更清晰了。但是我们从用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有一些科学的健身的道理支撑着我们。 我们应该把这个科学的元素更好的运用起来。 没错，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孟莹讲这，我想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说你看我也看了呀，我每天也跑了呀，那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能不能跟你的体检指标结合在一起， 嗯， 能不能和你过去的这种运动的一些你这个 APP 当中提供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甚至你能不能把你的还有那些专门吃饭的这些软件可以告诉你吃了多少热量的这些软件的这些数据能够结合在一起。其实这里头它背后各自都有它的科学技术的含量，但是呢我们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把它加合在一起，它就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就像孟莹刚才讲的，就可以使你的锻炼呢更具有目标， 嗯， 更具有针对性， 我们的收益也最大化了， 收益就最大化，这就是科学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想，需要利用好这些技术。 就像我们说的嘛，啊，这个科技的力量加入进来之后呢，它的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事儿。就说最简单的，以前可能我们得记录一下我几点去跑的，我跑了多少，我跑步前的心率是多少，跑步后的心率，但是现在不需要，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手环上或者 APP 上有一个反应。 对，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省力就忽视了自己该去进行的一些信息的采集、信息的收纳、信息的整理。 对 啊， 这些是 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是应该，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嘛，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但是这个美好不能说就让我们变懒了。 对 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要理解这个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谈到过的，我们感觉到的啊，就是这些健身 APP、健身这个设备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便捷。 对，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了？ 对， 至于我的健身锻炼也好，还是至于我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好，是不是给我真的带来了影响？ 对， 而不是说我只是看了一下它记录了一下我今天的这些表现就够了。 对， 那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才是真正理解了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这二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体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在节目当中去让更多的朋友有一定了解的这个目的嘛。啊， 对。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是给大家开了一个头，让我们朋友们先去进行了一个了解，而且就像杨老师刚才最先开始提到的这些，我们现在有一定认识的，或者说有一些观点是已经非常普适性的，这些内容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才能最终诞生，并且被我们所 利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下班时预计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在28到25度之间。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不适合登山。白天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